30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 Super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豪者自豪，荣威 RX8 豪迈登场，16.88至25.18万元，详情请加当地经销商。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音乐加速度。 欢迎一大波广告之后继续回来锁定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硕果说你确实感冒了，这个鼻音很明显啊，可不是吗？所以我要带这个浓浓的鼻音给大家念我在后台看到的一条还真的是最真挚的留言呢，是来自老听友费劲，他说到了我这种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提起表白是一件欲说还休的事情，曾经说过的那些天长地久要在锅碗瓢盆里寻找，所以当千纯鼓励大家在今天表白的时候，我一时不知从何说起，毕竟老婆大人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所以还是向所有音乐加速度的听友表白吧，赞赏你们这么有品味和耳福，我爱你们。 昨夜我无法安然入睡，准备了12朵玫瑰，每一朵都像你那样美，你的美无声无息，不知不觉让我追随。Baby， 这次动了情，彷徨失措我不后悔。你在我眼

次， 最爱的无害怕，真爱永远不死，必将再与你一起，恋爱十万个世纪，最爱的如若你敢孤单和伤悲，请把你两眼关起，准我在思海里飞，求明白这落人是为你赴当山的人，因你是我内心独一的恋人，潮来潮回他去，情来情绝不退，我为谁活去 从没有疑问， 一个为你敢去到火海的人，必着回来会他热恋的恋人，情人求你等我，无人能阻我，再独来共你重新激烈拥吻。 今天鼻音很重，我觉得还挺适合唱一些广东话的歌曲的哈。这首歌是来自郑伊健，一个为你甘去倒火海的人，会唱吗？会唱，一起唱。 最爱的无害怕，真爱永远都真，知否爱你有多深，海也未及这么深，这一生我下世都盼有缘与份，可否再听你声音，可再互相的抱紧，求明白这落人是为你赴刀山的人，因你是我内心独一的恋人，潮来潮回他去，情来情绝不退，我为谁活去从没有疑问，一个为你敢去到火海的人，必再回来会他热恋的恋人，情人求你等我，无人能阻我，再到来共你重新激烈拥吻， 七号07628说又忍不住了，你忍住了吗？ 这个人是为你赴刀山的人，因你是我内心独一的恋人，潮来潮回他去，情来情绝不退，我为谁活去从没有疑问，一个为你敢去到火海的人，别再回来会他热恋的恋人，人求你等我，无人能阻我，再到来共你重新激烈拥吻。 爱情真的是女人最好的保养品啊！我们现在看到朱茵，你看她脸上虽然有了皱纹，但是，她所散发出来那种好状态，还是任谁都无法否认的，对不对？所以说女人最好的保养方式就是找一个对的人，不知道你有没有找到那个为你甘去倒火海的人。 音乐快快快车道， 我对爱的记忆，邻居的眼神充满神秘，从此我像个诗人，走也想玩也想，总带着思索表情，我觉得自己非常委屈，为一个野蛮女友费心，弄不懂究竟我该放他找寻他争取他，我从此让爱升华，我相信这是种

like normal people do. But all I'm seeing is you. You're the only one I wanna talk about. I said you're the only one I wanna talk about. I said you're the only one I wanna talk about. Yeah, it's true. All I do is wanna talk about. I said you're the only one I wanna talk about. I said you're the only one I wanna talk about. I said you're the only one I wanna talk about. Yeah, it's true. 觉得似曾相识的一首歌，包括唱这首歌的女歌手的声音也很似曾相识啊，这就是来自李心洁翻唱的《自由》，是我们今天音乐快车道第三首歌曲。稍早前两首分别是来自 Mika Talk About You 以及张宇和徐熙娣共同带来的《傻瓜与野丫头》。微信公众账号上有位新朋友落叶随风索取歌单啊，如果有很多朋友跟他一样想要索取歌单的话，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或者说乙醇的醇啊，就可以找到我了。我估计落叶随风想要找那首歌应该是 Mika 的 Talk About You， 对不对？因为其他两首歌实在是太熟了。因为广告实在是有点长啊，所以我们马上

唱的这疼痛不算什么，可以把疼爱都给你，把疼痛都留给我好了。拿这样一首歌去表白，我相信不会失败吧？哦，这是来自萧敬腾《疼爱》。想要索取我们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来让千纯给你传情达意哈。因为大胆一点嘛，反正生命只有一次。你如果真的在乎他，就可以在今天把心里话亮出来，大声告诉他，对外没有必要秀恩爱，但是彼此之间的表白还是必须的。 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你说想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的哪儿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 男女生都合适哦，一起来唱吧。 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的哪儿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 版本的最浪漫的事，和我们常常听到的那一个版本是不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感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马上进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45秒钟而已。 懂品味，懂杰作，我实现的是梦想，更是理想。 有智慧，有实力，我能驾驭更精彩的未来。 爱自由，爱驰骋，我将梦想化成前行的力量。 5月22日，关注2018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年度颁奖盛典，与梦想派同行，开启巅峰人生。 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 一汽大众迈腾280 TSI 黑科技限量定制版车型炫耀登场，智能升级，小情怀引领精致大格局，购车更可尊享置换贷款双享补贴高达16000元，详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音乐加速度。 来自 Little Mix featuring Charlie Puth Oops。 我觉得这首歌在我们974所有 DJ 的歌单里播放频率算是比较高的了，所以大家应该很熟悉哈。在微信的后台有朋友不但问我今天路况，还会有问我今天会不会下雨的。当然啦，你看看外面应该是阴天吧。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在下雨，但是我知道今天白天会有分散性的降水，虽然这个雨势很平稳，降水量不是很大哈，但是对交通出行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另外也可以顺便提醒一下，因为今天的温度和前几个相比又有大幅度的下降，整天的气温基本上都在16到17、18度左右，所以如果有计划外出的朋友呢，要注意带上伞啊，还要带上外套，注意着装的调整，预防感冒哈。刚才听到的这首歌 Oops Little Mix featuring Charlie Puth， 想索取歌单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莫里埃说过，女人最大的心愿就是叫别人来爱她，所以身为女人我觉得她说的对。这一切义正言辞说我不需要爱情，我一个人也过得很好的，我觉得那是在嘴硬了。来听听陈慧琳这首歌丘比特笑了。 爱情开始那个季节，两人暧昧不明是很瞬间，回想起来滋味总是最美，也许树上果实最甜，所以亚当夏娃才会犯了罪，恋人安慰何尝流着眼泪。

想到谢谢大家，忍不住落泪，最后挥手道别离开舞台。安以轩、蔡依林等都现身观看。以上资讯由左小米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宛平桥到大瓦窑桥行驶不畅，京开高速进京方向西湖门收费站到新发地桥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音乐加速度， 音乐加速度， 2018全新出发，精挑细选万千好歌。音乐加速快乐之路， 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日早8点到10点，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哦。 欢迎回来，音乐加速度，也欢迎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加入我们哈。我们常听说，一个男生他如果爱你，你可以是任何一种女生，你可以温柔，也可以任性，你可以安静，也可以无理取闹，但如果他不爱你或者不够爱你，你才需要完美，需要温柔体贴，需要服从和委曲求全。所以说，当一个男人爱你的时候，你不能光用耳朵来听，还要用心去看去感受。可是人往往有这么的矛盾，尤其是在520这样特殊的表白日里啊，又很想听一句他说我是真的很爱你。 感情要慢慢累积，由不得让我放肆任性，怎么我循规蹈矩，拼了命付出，你没有回应。听说感情难免力不从心，你不一句却不见踪影，给的眼神好比大热天里一道冷空气。 微信公众账号上姚大明白说，还记得第一次跟千纯互动，就是发了一句一听就是感冒了，今天又听到了你的鼻音，这么严重这么明显吗？我虽然现在脑袋晕晕乎乎的哈，但是我其实心里面还挺高兴的，因为又听到了自己的这个稍微低沉一点的，稍微感觉比平时有磁性一点的声音哈，还蛮沉醉这样的音色的，因为会觉得平时的声音太单薄了哈。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言承旭的一首老歌了，我是真的很爱你。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厚的纯，来加入我们哈。我们经常会私下里和朋友一起探讨什么是幸福，幸福的标准是什么，其实没有什么理由，很简单，只要找到一个一直让你笑的不让你哭的人就对了，确认一下眼神啊，如果找到对的人，就可以一起构建你们幸福的小世界咯。 没有流星的花园，我们坐在街道边，只要有浪漫的誓言，我们笑得一样甜， 唱着情歌的感觉好像风儿 和春晓的《我们的小世界》，太甜腻的一首歌了啊，不予置评。赶紧加快速度，进入我们今天第二条音乐快车道吧。 音乐快车道。 每一个都是一个节气，每件事都发生来丰富我的记忆。很好奇还有谁等着闯进我日记，欢迎光临亲爱的，请相等我的感情。痛快去爱，痛快去痛，痛快去悲伤，痛快去感动。生命给了什么我就享受什么，生命安排什么我就感谢什么，每个人间烟火全都美丽了我。 微信公众账号上有新朋友留言，他说刚才我说了一句话让他感觉很对，就是要遇到一个让你一直笑的人才是那个对的人。他把他的故事讲给我听，说两年前呢和自己的前任分开了，那前任是一个很优秀的外交官，但是和他在一起自己的眼泪就没有停过，所以分开了，伤口似乎还没有好，永远不会忘记分手时说的那一句爱你但分开更好。这就520的日子真的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哈、所以啊，这位朋友想点播一首梁静茹的会过去的来鼓励一下自己，他说我想把这首歌送给他，这来自 Keith Urban Kiss a Girl。 总会有些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会慢慢淡出你的生活哈、你要学会的是接受而不是怀念，也许你当下不能接受的东西过段时间再来看就会觉得说哎，其实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值得更好的人，对不对？所以不要被生活和一段失败的爱情磨灭掉勇气和热情好吗？把这首歌送给你，希望你拥有和他和 Keith Urban 哈一样的乐观积极还有阳光的心态。我们今天第二条音乐快车道稍早前的两首歌分别是王力宏摇滚怎么了以及 SHE 的痛快。那个王力宏摇滚怎么了这首歌我不说你一定猜不到，这是王力宏唱的。想索取我们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乙醇的醇就可以找到我了。 音乐快快车道， 堵车不堵心，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到了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如果你还单身，千纯祝愿你拥有一段好的缘分，就在转角处不远处在等着你好吗？那如果你已经找到对的人那千纯也希望你可以把这首歌送给这个给你提供幸福感的人呢、这首歌是来自蔡淳佳的，叫做庆幸有你爱我。 失去和拥有刹那的感动，人生有时候像一场梦，醒着的时候睁开了双眸，不如意的很多，朋友和亲人来的来走的走，反反复复寻寻觅觅，为了什么，要多少时间才能够了解，其实有你就足够。握着你的手走过快乐和难过，黑夜白昼我们都曾经拥有，人生是美 来自蔡淳佳的庆幸有你爱我，祝愿每个人都拥有自己想要的美好的爱情哈。要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加速度了，我是千纯，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下周见。 拥有泪水和笑容，人生有时候像一场梦，累了的时候闭上了双眸，谁在回忆上有多少的朋友，来的来走的走，聚散从来都不给任何的理由，转过身以后才忽然感受你一直都在背后。